欢迎到我猜枪龙，我系末日， 我系杰特。 今日日期2025年5月26号，啱啱过咗个礼拜六日，台北嗰边电脑展 Compass 2025。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当然会有啲新钱物啦，剩下嘢咁我哋攞出嚟一次过讲啦。咁有望打破我哋下限啊，我哋呢个专题嘅时间下限，即系真系冇乜乏善足陈，非常之乏善足陈，但系都有嘢值得讲嘅。咁首先就系我个人最关心嗰样，之前都有预告过啦，我哋新闻有提过预告的预告。咁呢个就出预告了，本预告屌啦成。咁啊 ，Intel 出佢个Apple， 即系佢个独立 display 卡，出呢个铺版嘅 B50 同 B60。简单讲就系佢之前出嘅 B580 同 B570 嘅专业版啊，可唔可以咁叫？因为佢性能上冇乜太大嘅提升嘅。尤其是 B580 同 B60 基本上是同一嚿嘢，不过因为佢1+2个流水线嘅话咧，个 RAM 数系好尴尬嘅，要么就12，要么就24。咁佢B580 系俾12G， 咁佢而家个铺版就打 double，即系嗰个定位上面咧就会系似呢个 RTX 6000 铺嗰个情况，即系轨道卡嗰个级数啊，类似咁样嘅嘢。所谓嘅铺唔系指佢个介位式嘅级，而系专业级。呢度入边咧，就基本上主要就真系 RAM 多咗啫。虽然大家都知道玩 AI VRAM 系绝对系最重要嘅地方嚟噶，咁 B580 咧攞嚟打机冇问题嘅，佢系一张非常好嘅甜点卡。我哋之前有讲过啦，2000多人，你真系想点啊？仲有咩投诉啊？呢度入边 B60 相同规格 RAM double。有24G， 啱啱我哋之前讲预告的预告嗰时就提过啦，呢个系玩 LM 嘅叫做下限入门嚟噶啦，你少过呢个数咧，唔系话得，但系真系会差咗一大截咯，即系接近门槛啦。同一时间佢仲有一个 B50 嘅，咁 RAM 就少啲，16G， 咁真系攞嚟做啲轻型啲嘅嘢啦，只能。咁然后佢好得意地，佢只系公布咗细啲嗰个 B560 嘅价钱，299美金。我只能讲，以呢张卡嘅规格，你攞嚟当普通游戏卡都唔系太大问题，300美金咪2000送咯。 O K 啦，呢个价钱，如果由一般嚟讲， 呢个规格咧，16G 系完全系个性嘅，系攞嚟打机的话，8G 可能会掹掹紧，即系我哋之前讲Nvidia 嗰阵就话8G 可能有啲窄，但系12G B580嘅12G 已经好足够噶啦，甚至 B570 嘅10G。都未必系濑嘢嘅，呢张嘢系你用性呢、这个价钱，你用性能去交换嘅，因为佢得16个单元，我唔知点叫，即系类似固态核心咁样，你咁样理解啦。佢只系得16个，咁而 B580有20个嘅。如果你要翻完整20个核心嘅话咧，隔篱 B60冇公告价格，但系相信唔会差非常远。我如个人估计应该系349左右咯。最大可能是349，最极限都是399啫。作为一张有24G 嘅 display 卡嘅话咧，399直情系超值。我好认真话你听，你而家399美金，你想买张3090都买唔捻到啊！当然 ，Intel 对于 AI 嘅支援就肯定冇 Nvidia 咁丰富啦。你玩咗10年啦，你要追个10年时间，唔系真系咁容易嘅。但系如果佢出嚟冇镬嘅话咧，而个价钱亦都唔系冇超出我预期，唔超过399嘅话咧，系非常值得买嘅。尤其是成日都问，有咩卡系适合 AI 嘅？睇 VRAM 数越多越好。讲完，真系啊，呢个系硬伤，因为核心数少，跑得慢你咪等耐啲咯。RAM 唔够就系唔够噶啦，即系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噶啦，一样情况，所以就值得期待下。尤其是如果你又考虑想玩 AI 嘅话，虽然我要再睇一次，佢冇 CUDA。所以有啲嘢可能会比较麻烦，咁啊睇清楚人咯。啊，另一个 Intel 冇人理嘅嘢，佢 Lunarlink 嘅下一代唔捻识读 Panther，Lunarlink 嘅下一代，相信就唔会好似 Lunarlink 咁黐筋嘅啦，因为 Lunarlink 系同上一代系撑天工嚟脱胎换骨嘅程度啊嘛。咁佢既然换晒架构以外，两样应该就唔会有啲咩好大嘅啊，应该系常规嘅更新。咁就系这么回事咯。即系无论都话，其实都黑眼瞓了。 系呢个就即系有嗰句迷人啦，即系迷人样，即系个迷人就话真系迷人样，即系佢一个数字加落去咯。 啊，呢下一个就应该系大家玩家福音嚟，无论你系唔系用 N 卡。AMD 出下应该算是下一代，因为佢又唔系叫5 FSR 啊， 佢而家用緊出緊四噶嘛 ，F 啊 FSL 五 ，Redstone 唔係，佢叫 Redstone， 即係點啊？唔知我老老实觉得我真系唔知佢想点，不过佢就话佢会有画格生成，即使 Nvidia 而家成日攞得出嚟廿万廿嗰嚿嘢啊，佢都会有啦。而最重要嘅地方系 FSR 之前一路嘅情况都系，只要你将 display 卡 support 到，佢都会俾你用，佢唔会锁你。虽然 FSR 四都有锁卡嘅嫌疑啦，有部分卡其实系可以行噶，不过相对嚟讲，你系所有都可以用。你唔支援 Nvidia 嘅生成咧，你都可以用 FSR 嘅。咁佢一出下一代，可能都会令到人哋可以做得到，但系效果如何，支唔支援一切未知。咁但系点都系一个好事，提高一个你可以唔使拣 Nvidia 卡嘅必要。你知而家唔明系炒捻到咩样噶啦？ 系啦。 即我覺得真係戇鳩嘅，真係如果佢有一個任何 display 卡都用到，包括啱啱 Intel 用到嘅，理論上應該係嘅畫格生成嘅話，應該會係一件好事嚟嘅。即多個選擇，甚至理論上可以並行嘅。理論上我未試過，因為有好多遊戲都係二選一嘅，但理論上可以並行嘅。咁啊，另一個就之前嘅情況再出現啦。咁之前9070。AMD 嘅 display 卡9070 XT 两张嘢，虽然佢个平价就只系平咗一次啫，即系第一批啦平，咁但系多少都冲击到少少个市场嘅，咁佢又出个再低阶少少嘅，9060，咁啊9060咧就再低阶啲啦吓，咁斩都斩咗几多嘅，佢销售即系佢核心数啊，只有9070嘅 XT 嘅一半。咁价钱都好相遇好多嘅，16G 版本$349，8G 版本$299，一个正常甜点卡嘅应有价钱，但係性能可能会比较抱歉少少，咁啊但係点都好过隔离档，又贵又唔实在，咁啊如果係纯打机嘅可以考虑下，对佢冇乜要求，咁啊都要讲埋老任啦吓，50老王嚟到，除咗讲废话之外，就攞住张5060过嚟。我真系唔知有咩人攞$299去买呢张咁高级嘅嘢啦。纸面性能，因为而家当然冇人测过啦，纸面性能应该系比4060要强唔少嘅。主要原因系因为4060实在太垃圾，同之前5060胎嘅情况一样，主要系因为4060胎太垃圾，所以睇起嚟好似好有个增幅有唔少。咁但系你隔咗两年，你都只系提升咗大概20%。你两年提升 20% 是不是很多呢？不完全是。先说这个是纸面性能，纸面性能提供 20%。咁除了有 DSS4 之外，我真的看不到有什么东西那么它出来的数字全两本都是假，都是做出来的，不可以说假的，但是不反映了东西本身的性能。就是它现在连数据都可以这样去变魔术，我们之前老王那边讲了很多次的了。呢度就唔重複啦，咁樣你299仲要再加炒，咪炒埋美金啊嘅價嘅話，就係、是、你隨時真係即買嗰個隔離買9060算溝數咯，就係、是、如果唔炒嘅話，係可以接受嘅呢個價錢。相對咧，因為4060其實開賣嗰陣時都係呢個價啦。咁如果你接受到4060，當時接受到4060，而家你應該接受到5060嘅。咁一樣情況同5060睇下一樣情況，因為上代太爛，所以呢代還可以接受，係唔多 ，that's all。咁啊。跟住落嚟即係啲比较有特色少少嘅嘢啦，咁啊我其中一个就几有趣，我觉得呢个概念系唔错嘅，虽然做出嚟系咪真系咁必要呢，就有得傾下。先讲乜嘢啦， MSI 出咗一张底板，张底板嘅特点呢就系唔刮手， 冇针脚， 唔系冇针脚，系针脚内藏咗，即系佢背板啊，如果大家有砌过机摸过个背板，你又知道嗰嚿嘢基本上是空气嚟噶嘛？即系有时我真系试过啊，先话你听，手一滑，佢沿住我只脚跌咗落地。 哇！ 张卡如何那样唔紧要，我俾佢猫爪咁搲咗几条痕出嚟，因为佢啲针脚针出嚟之后啊，你沿住我只脚跣咗落去，我就好似俾排针牌咁样一嘢哇！咁呢张卡咧就是、后边冇咗呢啲嘢突出嚟嘅部分。佢即係佢焊正常呢，就唯有令佢牢固啲呀，係要焊到突出嚟穿透塊板㗎嘛啲針腳。佢而家就可以做到唔使突出嚟。 至少減低咗受傷機會，砌機手。 係。咁理論上呢類咁嘅悲劇呢就會減低咗受傷機會。有人開玩笑咁話係貴主機板唔會有問題。跳反轉你咪知咩事喎。 冇人话你一定要跪背面噶嘛，你跪正面一样系濑嘢噶。你俾啲讲先咁讲啦，咁、嗯、有优点又有缺点啦。呢种咁嘅技术理论上咧，唔系非常大问题，主要系你好有可能个辅助剂啲针唔稳阵，容易甩，掹插多几嘢咧，有机会出事问题。咁、嗯、当然啦，佢怼一个咁嘅产品出嚟，应该就佢自己有个信心，就系正常使用唔系咁容易出问题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去连佢掹佢。虽然我要话啦，以前嘅穿透式咁样焊落去啊，我都试过成个 SAT 条掹佢出嚟，跟住好心虚咁插翻佢，冇事，到而家为止都冇事。即系最少个客户投诉我啦，即系成个掹嗰阵时咧，唔小心成个连个底座，我唔系你正条线个头啊，系连个底座掹咗出嚟。然后因为我系垂直掹出嚟嘅，所以我垂直插翻入去，个头冇问题，用得 work， 咁啊算还好啦。即系虽然其实调翻转讲啦，如果你纯粹诉求系唔挂手嘅话，后边加块背板咪得咯。即系呢个应该简单好多啊！即系可以算系一种花招啊，同之前另外一种系背插式嘅主板差唔多嘢，都系花招比较多嘅。不过的确系有助安全咯。即系我其实我整电脑咁多年，真系尝试无数咁多次俾佢哋刮到吉到手啊，刮到手啊，撞到最惨烈嗰次就啱啱讲啦，咁样成个咁样刮到手系都唔讲佢本身会损坏问题啦，咁样。几花招嘅，咁啊，另一个都系花招嘢嘅嘢。阿傻华石出咗张5080嘅 display 卡，张型号叫5080 SSD， 即系唔系传说中嘅5080 Super， 系 SSD。SSD 嘅意思好唔好？大家都明啦。喺张 display 嗰度俾个 M2 嘅头俾你，俾你插一张 M2 嘅 SSD 入去。咁点解要咁做？几样嘢就系、是、我而家终于尝试到啦，呢、這个 M2 焦虑。唔够 M2 头嘅问题，咁佢第一佢分拆地多咗一个头俾你，因为我唔系非常之 sure， 因为5090一定唔得，中阶卡之前都试过噶，4060都有出过类似嘅嘢，佢因为佢用唔晒 PCI 线能，佢用唔晒16条，佢用分4条出嚟俾 M2 用，呢度入边应该都系这么回事，所以点解唔系5080，就系讲紧5080用12条线就 OK 啦，就已经足够频宽啦。佢剩翻个4条可以俾 SSD 用，到底会唔会因此而降低性能呢？要砌咗先知，应该就唔会嘅。以我所估计啦，应该就唔会嘅。如果佢够胆死去牺牲性能，去为咗插咗 SSD 落去咧，就真系夸张少少。咁样做有两个好处啦，第一就系会多一条嘢俾你用啦，多个 M2 俾你用啦，多到唔够啊嘛，大家。第二就系你唔再需要考虑佢嘅过热问题。相对嚟讲 ，M2 左边食 CPU 嘅废气，右边食 display 嘅废气，基本上系一个非常之受热嘅位嚟嘅。而且佢亦都冇办法做一个好大嘅细叶片。当然我见过好夸张、好大嘅细叶片，你要会有非常大嘅兼容问题，你好有可能会物理上、硬件上顶捻住咗。我而家张快板就系咁样啦。如果佢系将 M2 快板一个牺牲放大做整个大小都系牺牲俾佢咧，就会挡到 display 卡。呢度入边会唔会挡到？而且佢可以用咗 display 嗰嚿嘅散热。咁当然啦 ，display 有时都可以好捻热，但系佢呢个位不至于过热降频。最少可以做到呢个程度。咁其实系几实用嘅嘢嚟噶。之前嘅问题就在于咧 ，PCIe 4.0 已经几乎用尽，你要去到4060嗰个级数咧，你先可以凑4条 PCIe 去俾 M2 用。但系PCIe 5.0 嘅话咧，除咗5090之外咧，应该都系足够佢用嘅，5080都够用。咁样嘅话就实用啲咯，即系会用尽咗嗰条 PCIe 槽咯，尤其是对我呢啲有M2 焦虑嘅人，系算系一件好消息嚟嘅。虽然对我嚟讲冇任何意义啦。话说仲有一个 display， 不过呢个 display 咧就系讲 mon 到个 display， 咁叫做呢个 RLCD 反射式显示技术，总之就系一种新技术嘅 mon。个颜色范围会更加大，峰值亮度更加高 ，HDR 更加劲，如何啪啪啪，如何那样更加强啦。总之就系、是，原理未得闲睇，总之就系一个新技术，令到佢更高、更大、更强，系咁多。咁啊，讲到话，细上边讲埋嘅啫。咁然后联发科嗰边有个好 呢次台北电脑展主力就系搞讲 AI， 你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基本上系所有嘢同 AI 沾到边咧，都系讲紧 AI。咁啊，联发科嗰边就讲佢边缘算力嘅问题，一个几有趣嘅问题，而家 Apple 都未解决到嘅问题。所谓嘅边缘算力系指我哋而家用紧嘅 AI， 无论系你画图又好 ，AM 都好啦，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扑上网嘅，即系谷啊、嘅 Mini 啊嗰啲都系嘅，咁。尤其是 Google 啊 ，Google 佢两样都有啊，仲有一样系离线式嘅，细好多加嘛嗰嚿嘢，佢可以放落一个24G 嘅 display 上面，喺嗰度嚟做下运算，因为有好多人系啲嘢系唔上得去，一嚟系可能系安全保护啦，亦都有部分系因为嗰啲平台唔俾啦，尤其是你主要都讲紧咸湿嘢啦，主要系，我唔知点解啊，即系你写个咸湿嘅小说有咩咁大不了啫？但系主流入边，除咗谷之外咧，都系封到死死实实嘅。谷就都会封，就系相对还好少少。ChatGPT 话唔封，但系实际上我用起嚟，佢都系经常系拒绝我嘅要求嘅。即系我都唔知道有冇咁大不了咯。实讲，同你 Hello 小说一样意思啫嘛。文字可以有几咸湿啫，不算啦。总之佢话唔得啦。呢啲边缘嘅可以生成一啲呢啲大公司唔俾嘅嘢。咁啊，亦都有啲系讲紧反应问题时间事，因为我如果系普普通通嘅嘢，咁啊冇所谓啦。你连上网等十几分，等十几廿秒都冇所谓。但系有时有啲嘢你系要唔需要好复杂运算，但你要佢反应好飞，好 Q 快。咁你下下连 API 嘅话，佢起始嗰下，然后传送俾你嗰下，来一来一回都会有个相当大嘅时间差噶嘛。咁佢喺所谓嘅边缘就系放喺你身边嗰嚿嘢。包括你電話上面的 AI， 而家嘅電話 AI 有好多都係加拿士啊，即係 Samsung 嘅話，甚至 Gmini 啊，都係用緊 API 模式嘅，即係佢係上雲嘅，即係我哋之前講 Siri 嘅問題啦。你斷咗網，我用唔到 Siri 嘅。咁 Apple 而家嘅就解決方法就係三層。之前講專題有時講過，雖然佢拖更了、跳票了，到而家都未見影。佢話要下年先出到，不過算啦，你俾時間佢啦。佢一个最细嘅模型系放喺部电话本身度行嘅，你一啲唔太大问题，一啲唔太复杂嘅任务，你由嗰度做，咁佢反应咪快好多咯。第一，佢唔使要联网，佢冇咗网络之间嘅 delay， 冇咗嗰啲嘢。另外就系你断网都仲用到，虽然佢而家开发好明显撞到问题，咁联发科又讲呢啲嘢，咁其实系指下一个需要关注嘅嘢嚟噶啦，已经系，因为啱啱我讲你 Intel 嗰张卡。其实都是货你边缘运算的。为什么你要有张 display 跑 AI 啊，就因为你不想上云端咯。因为云端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好啦，咁最后就可能大家会比较真正关心的东西啦，关 Sweet 2先。 咁呢就啦，之前呢 Sweet 2佢用咗一个出咗一段时间但冇人理嘅格式 MicroSD Express。咁由于冇卡出啦，咁咧就市面上得 SanDisk 同埋 Lesa 两间嘅啫。好啦，咁你而家出机，咁其他厂就终于发现到样嘢，就即刻大家争住出啦。 未至于终于发现嘅，咁样咁啊，未至于乜而家先发现嘅，但系真系要到老任发布或者有啲消息流出，佢先知道佢会用呢样嘢噶嘛。好明显就会有潜在，相信会有上亿嘅用户嘅潜在客户，咁佢哋咪终于计得掂条数咯。 好啦。好简单嗱，咁佢今次发表会公布咗几间厂啦 ，iData、IAGI、Aspar、Lesa 讲咗啦先，跟住 Gigastone、Pepperlot 同 PNY 都几间厂嘅，咁依家都有公布卡咁用 SP 啊咁样啦，咁咧就依家系比我香港人讲系比较冷门嘅牌子，除 Lesa， 大部分都系 iData 熟嘅 iData， 因为属于叫做咩啲 cheap 鸡牌子，而佢出张卡都 OK 快嘅，800 Mbps。700Mbps 咁其实大致上都佢你攞嚟，因为其实佢点解会用 Express 就系因为你张卡要装 game， 你就唔攞到太慢，所以佢哋要快卡，所以就贵啦。咁又而家就所以唔买卡，而家唔好揿咗买卡啱嘅。因为佢本身部机内见到染绿咯，咁其实系你系有一定嘅空间去等多一阵间，等佢出咗新卡嘅。事实上，我觉得亦都唔需要话有1T 咁夸张，512加埋染绿，其实700几Mbps，已经够噶啦。其实 够你撑到佢1T降价降到大家可以接受嘅程度咯。你而家买1T 真系贵捻到黐筋，咁啊， 唔值钱，唔值咯。 咁 咁最后啦，顺便讲埋一单咧，其实同今次 Compass 完全冇拉更， 但最都是新发表产品，但都系而家不约而家喺佢嘅讨论讨佢而家网络讨论发讨论嗰个热度咧，系比头先嗰样全部加埋重要多嘅。咁咧就富士就出咗部叫 X Half 嘅半格机，数位半格机啦。所谓咩叫传统嘅半格相机就系当年菲林贵，所以出咗一个叫半格相机，就将一格菲林半独分开两格影，咁就悭菲林嘅。咁咧富士出咗叫做 X Half 数位半格机，特点就系走艺文清风，即系懒系嗰啲咧早年嗰啲数位嗰啲咧菲林机嘅 style， 一个好细嘅 mon。可以俾切换菲林模拟嘅，因为富士机最大卖点就系模拟翻嗰啲传统菲林，然后冇窝档影，全部 JPEG， 即系话你影一张相，你当时摄影中乜嘢菲林模拟就出张就系嗰张噶啦。然后佢丝模丝几多一串，睇完之后咧，所有两所嗰啲即系收咗机做测试，跟住赞得不绝口啦，即系话咩颠覆你想象啦，重拾成为摄影乐趣啊！至于啲摄影师嘅咧，就鬼晒咁做话，交错啊，5000蚊嘅乜乜机乜乜乜乜，又冇窝档影，一串一条丝毛丝通街都系，然后又诸如此类，32mm 嘅镜头。 我有个好戇鳩嘅问题，一串丝毛丝，然后半格机系咪实际上得半寸啊？ 即所谓半格机就咩半半格，边有半格机啊？以前所谓半格机只不过将30mm 菲林分开两格影晒啫嘛，多捻住。而家佢你一部菲林，你半咩格啫？纯粹要揾即系揾金嚟讲。咁咧呢部机我睇完反应就咩？富士你好嘢，好嘢地方唔系佢出部机真系好劲，而系佢知道而家啲人买呢部机嘅人就咩？我买部机唔系为咗影相嘅，而系咩？影完唔系为咗真系咩享受摄影乐趣够多多够余嘅，嗰系废话嚟嘅。最重要咩啊？影几张相，然后又攞嚟自拍，然后放上小红书度扮文青，即系话咩啊？一件5000几蚊嘅装饰品，俾扮文青啊，小红书度打卡啊，摆喺Instagram 度扮卡，好捻有型啦、啊！部机周街走，依个系装饰品嚟噶，唔系嚟咗影相噶，只傻閪先攞。唔系你当你真系好认真讨论佢嘅摄影功能咧，系多鬼余嘅。因为呢部机就咩？佢就靓仔，咪即系富士 X100 啊？点解而家突然间无啦？以前冇人识，而家要一部万亿机，卖成万六万七就买唔到啊！就系、是、因为佢样，因为佢好识攞嚟打卡啊嘛，好适合喺小红书里面咧，你去旅行，着摆喺心口度行嚟行去，好招摇，好有型，系咁样用嘅啫嘛。边人真系在乎影啲相好唔好啫？嘥鸠气，咁你即系影相要买地机啦。 哦，咁你影得开心，提供情绪价值，即系都系一种价值嚟嘅。 系。唔系，系提供招，系提供嘅晒命价值。你即系你系最紧要咩？影几张相唔知似乜嘅，又摆小红书度，又话用 X 三影嘅，然后打个 tap， 跟住咧就等人转载，咁样用嘅啫嘛。富士呢两部机其实就卖紧呢样嘢，就咁讲。富士几年啲相机嗱，冇咁衰。X 一百咧，佢好处就系咩？佢因为丝毛佢系 HPSC 嗰个大丝毛丝，佢影相 OK 靓嘅。至于佢大机，即系懒系传统嗰啲旧式嘅单反设计嘅系 X Pro 系列咧，都系大丝模式，啲相都得嘅。但系呢部机咧，即系纯粹叫做咩？你买唔起 X 100扮唔到文青啊？买呢部啦，5000蚊咋，嗰只心得嘅咋？你真系，如果真系要用，你讲真，你要模拟佢嘅嘢嘅话，模拟嘅菲林效果大捻把机做到啦，富士一堆机都有模拟啦。呢部机系纯， 我哋后仔都做到啦，系 咪就系咯？多捻鱼，即系纯粹叫做咩？攞嚟威嘅啫嘛，咁认真做咩啫？即系我睇见摄影师啊，嗰啲即系专业摄影师或者系喺 B 站里面啲真系玩开影相人，鬼晒咁做话贵乜？我一句踢埋佢就系，你都唔攞嚟威嘅，只要部机攞嚟威啫嘛，威就够。你一部机你攞嚟威到，就值得噶。即系你喺旺角咧天桥啊，即系我渡嗰条天桥咧，啲友喺摆啊，至少啲相，你嗰度攞住 X100 影相，然后喺度自拍，搞掂。即刻又威到啦，跟住朝头早去嚟香港，夜晚翻深圳，嗰啲人嘅啫嘛，真系我哋就依单嘢，即系话一句新闻嘅时候，突然间心谂，哇！依样嘢都算搞笑啊，完全将嗱呢啲咧就呢样叫聪明啦，就系、是、高科技始于打卡，威到就得噶啦，你威到就再閪垃圾都可以卖到钱，威唔到你拆部机度把捻咩你，就咁简单。好啦，咁讲埋呢单嘢，要补充下我啲最呢叫高科技消息啦。 咁啊，既然你讲啲唔关展览入边嘅事，咁我都讲啲唔关展览事嘅传闻啦。而且系咁啊 ，AMD 除咗啱啱讲嘅9060之外咧，仲有传闻中有个9080XT， 咁啊，而家之前最高嗰个系9070XT 啊嘛。咁传闻中佢会仲会有高一阶 嘅 display， 佢之前就话唔再做高阶 display， 咁啊俾人串佢就系话佢唔系唔做，系做唔到，咁啊可能佢真系做唔到，咁啊似乎系好想反驳呢种咁嘅传闻啦，咁啊有啲咁啊传闻话佢会出个更加高阶，比而家9070XT 再高一级嘅，咁根据传闻中入边讲啦，而家一啲全部都系传闻啊，全部都系我唔知啊系啲业界流出嚟噶，定系大家交交股啊，总之传闻中入边最动重要嘅一点咧就系佢会改用翻 GDDR7，因为之前9070XT 都仲系用紧 GDDR6 啊嘛，应该系发热嘅问题，或者系成本问题，或者系功课问题，我唔系肯定啊。其实因为而家嘅 GDDR7 其实功课系相当地唔够嘅，除咗大厂之外，几乎系攞唔到，你散装系搵唔到嘅。咁可能佢搞掂咗呢个供应来源问题啦，亦都可能系搞掂个发热来源问题。总之佢会用 GDDR7，咁记忆体频宽就有望就大幅提升，同呢个50系一样情况啦。咁而同一样嘅，佢个记忆体嘅呢个叫 VRAM 啊嘅容量，咁啊有传闻可能可以去到32GB，咁啊即系同隔篱厂对翻齐啦。咁当然啦，咁 AMD 呢方面咧，就呢几年大家都知道佢绝对性能方面咧就唔太赢到 Nvidia 噶啦。不过咁啊两样嘢啦，一嚟就系而家50系炒个资金，尤其是高阶卡。即係本來淨係5090炒，而家5080都要炒，我諗黐緊筋嘅。咁根據佢傳聞中嘅紙面性能，應該會高過5080，甚至可能去到4090附近。因為大家知道5090同5080有條好大鴻溝㗎嘛，4090啱啱冇叉住喺嗰條溝度。咁佢可能就係想食呢一嚿嘅水。咁我又比唔起5090個黐筋價，亦都唔係好想用5080嗰啲咁嘅閹割嘢。咁啊，会多咗个选择俾你啦。而且如果佢真系如传闻中咁用 GDDR7 再加32GB嘅 VRAM 嘅话，咁最少净系喺LLM 应用上面咧，其实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嚟嘅。当然大前提都要睇佢几钱啦。咁啊，根据阿苏妈嘅习惯咧，老王有几臭咧，佢都会差唔多臭啦。佢就唔会搞咩破坏市场啊。虽然之前就好似即系佢会微妙地保持一个有啲竞争力，但系又未去到屌打程度。之前几次都系咁样噶，佢3090出嗰阵时都系7080XTX 啊，都有个情况噶嘛。咁然后传闻中9080XT 咧未必系最高嗰个，可能甚至仲会有9800XTX 嘅，即系好似之前7080XTX 咁样啊嘅情况出现嘅。咁但系一切都系传闻中啦。咁佢出到嚟嘅性能如何都系个问题啦。咁啊佢打机嘅性能我估应该唔会太差噶，老老实实。如果配合埋佢而家啱啱提到嗰个 FLR Weston 嘅话，可能真系可以一战嘅。当然大前提唔系同5090战，其实系同5080战嘅。你谂下，如果佢同5080差唔多价钱，但系高佢一截性能接近4090嘅程度，然后佢都有画格生成嘅话，而又佢又有一个 GDDR7 有32GB VRAM 嘅话，几样嘢条件加埋咧，其实可以一战嘅。但系真系好睇佢出咩价钱。当然你更加要睇佢出唔出啦。有时咧，就算佢原本 AMD 可能真系有咁嘅规划，都唔一定出现噶。即系等于传说中嘅4090 Ti 到最后都冇出现噶，都净系得工程样板啫嘛，都系一样嘅情况噶。佢可能会有，可能会冇，咁啊，姑且听一听先啦，咁啊。嗌一嗌老王啲喜宴啊！你知道而家50系啲 display 啊 game 恐怖噶啦，即系有竞争先有进步。就算都系嗰句，就算你系死忠玩 Nvidia 嘅，你 AMD 又好卡出，都可以压一压嗰啲私人价钱啊嘛，咁样啦，咁啊，既然都系传闻，大家嗱，再重申一次啊，呢个系传闻嚟啊。咁既然都系传闻，大家我观望言之，你又观望听之啦。咁啊，睇下后面佢做乜啊。虽然啊，而家各种传闻都系嘅，讲紧咧，佢可能要去到今年嘅年底先出到嘅，唔知系咪真系有嘅，甚至不过就听听先啦，听听啦。如果日后有啲咩再更新，我哋再跟住嚟睇咯，咁样啊。 好，仲有冇咩新补充？ 你顺利打破咗个挑战专题时数下限嘅，我哋要接近最终都接近半个钟， 冇都得三，都未够半个钟。好啦，咁今个拜到此为止啦，就下个拜再见，拜拜。 Bye.